乌鸦会乌鸦会，绣红好吹到底，无人看见每日怨切，花谢落土不再回，雨水滴雨水滴，引阮入受难地，怎样予阮离休离弃，永远无人通看见。酒香味袂分组去更加心事，春风微微吹入窗边，茫茫不知是啊，醉生梦死，青春浓人有你。